单方面指控。警队下年度的开支预算比今年度增加，保安局话同意同支持。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民建联议员郭佩凡关注警方是否需要更多的资源和人手应付社会事件，以及如何打击本土恐怖主义。人民力量陈志全形容今次属于警方史上最大扩充军备和兵力的预算，质疑警队提出增聘大约1700名的警员，警校是否是有足够的资源设施训练。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局方辖下任何部门预算都要得到局方支持。去年游行示威超过1400宗，大多是涉及暴力事件，警方必须有适当部署。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乾燥，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朝早显著转凉，天晴乾燥。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0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93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3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4，升6.4；阿里巴巴191.7，升1.6；友邦保险71.6，跌5.5；盈富基金24.5，升3毫；汇丰控股41元，升1.1；中国移动61.6，升5仙；建设银行6.27，升4仙；小米集团10.14，跌4仙；银河娱乐48元，升2.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9.617，瑞士法郎7.987，澳元4.828，加元5.52，新西兰元4.661，欧元8.4296。每百日元对港元7.1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19345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533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7.34美元，卖出166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啦，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城市花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东隧嘅香港入口啦，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裕民坊。咁反方向去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定富街。伟业街去翻敬业街方向挤塞，车龙喺丽业街，咁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七行道北近芜湖街。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白沙湾。咁另外咧有两宗嘅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喺九龙荔枝角道东京街交界噶，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就系荔枝角道东京街交界。咁另外喺港岛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出快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象鼻山路象山村落斜去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驾驶人士留意啦，

可以保留翻佢哋嘅雇员，同埋咧要承诺咧呢啲嘅补贴咧都系用翻喺员工身上，同埋承诺咧唔会裁员噶。咁又點樣計呢個嘅補貼呢？吓，咁政府就提供呢個嘅工資補貼呢，就以五成嘅工資作為基礎嚟到計㗎。嗰個工資上限呢，就每個月呢就係18,000元，咁即係話呢五成工資補貼就係9,000元啦，就為期6個月嘅，咁就分兩期俾啲僱主。第一期呢唔遲過2020年嘅6月發放，預計呢係涵蓋150萬嘅僱員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冇強積金或者冇係一個僱傭關係嘅人士，譬如自雇人士，咁又點呢？一啲自雇人士嘅強積金供款人士咧，都可以攞到一筆過嘅資助，咁大約咧就21萬人咧可以受惠。咁至於咧就好多行業咧，嗰個供強積金嘅情況咧，都唔係完全覆蓋曬噶。譬如話係飲食啦、建造同埋運輸等等呢三個行業咧，咁都會為佢哋咧就係提供一啲嘅支援噶，為佢哋嘅僱主提供支援。咁受惠嘅咧就会有80萬嘅雇员。咁好啦，咁头先都讲到啦，一啲嘅工资补贴嘅一啲准则啊，以至到详情等等咧。今朝早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都系出席咗港台同埋商台嘅电台节目啦。咁就系再解释多少少咧，就系当中一啲嘅细节，例如话好啦，头先就讲到话啦，嗰个补贴嘅上限，补贴嘅基础咧就系工资嘅五成啦嚟到计算。咁几时嘅五成咧？几多人嘅五成咧？咁啊，今朝早咧，罗志光就话咧呢个嘅雇主喺申请嘅时候咧。可以根據咧今年一月至到四月期間其中一個月嘅薪酬作為一個薪津嘅基礎咧嚟到計算咧攞到嘅工資補貼。咁點樣確定呢個嘅僱主唔會裁員咧嚇？咁啊羅志光就提到咧申請呢啲嘅津貼嘅公司咧，佢嘅僱員人數咧唔可以減少啊。咁如果呢段時間咧有出現過裁員，有出現過離職嘅話咧，咁之後咧呢個公司咧要再請翻啲人嚇，即係俗稱咧就係數翻人頭啦，嗰個人頭數量咧唔可以少咗。咁至於罰則方面咧，就係羅志光都講到話未敲定曬啲細節噶。咁但係初步構思咧都係如果啲僱主係違反呢啲規定嘅話咧，會扣減佢第二次嘅津貼額噶。咁至於點樣監察呢？咁羅志光亦都講到話呢，如果係僱主涉及欺詐呢，係涉及刑事啦。咁但係呢，亦都可能喺呢個嘅監察方面呢，政府就會去公開曬呢啲申領津貼嘅僱主嘅名單。咁僱員呢可以睇返自己個公司有冇去申請到啦。咁而另外，如果呢段期間僱主係有炒人等等嘅情況嘅話呢，咁僱員呢係可以作出舉報，又或者呢係尋日都講啦，就係可以向一啲嘅工會呢去到求助噶，唔知道大家对于呢个工资补贴计划，头先讲咗咁多新嘅一啲详情啦，大家仲有冇啲咩嘅疑问呢？又或者对于呢个计划有啲咩嘅意见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9日朝早9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强调，政府提出的薪金补贴计划重点是雇主不可以减少雇员人数。 他可能是用了一些方法令到员工走，他就请少了人。我们要求的他是不能够请少了人，他就要想办法去留下员工，甚至他要请回员工。所以我们就不是逐个员工去看，如果我要去看100-200萬個員工嗰個嘅情況咧，申請程序啊，同埋成個系統嘅設計啊，都要十分之長嘅時間。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話：目前文憑試仍然以4月24日開考為目標，局方會繼續評估疫情。 發生一啲事，令到個疫情係擴散得好緊要，我真係考唔到嘅。除非我唔理咁多，我將啲學生拱曬出去嘅啫。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不負責任嘅做法啦。我哋希望如果嚟緊都係平穩，個案數字越嚟越低，我哋就維持喺4月24日考。 晏晝1点，終審法院日前拒絕向5名7警案警員發出上訴許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被問到係咪需要就案件道歉，鄧炳強： 咁我哋留意到咧係由終審庭嘅判決嘅，咁我哋會根據翻係公務員嘅守則同埋我哋警隊嘅條例同埋守則咧，去後續進行一啲嘅後續工作嘅。 3点半。政府就緊急法及禁蒙面法司法覆核上訴，上訴庭裁定政府引用緊急法合憲。 禁蒙面法有关未经批准集结的条文亦都合宪，但有关公众集会及警方有权要求于公众地方除去蒙面物品的条文违宪。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名日前确诊的40日大婴儿的父亲。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尋日就係推出咗呢個嘅工資補貼嘅計劃啦，咁就係話咧，就係希望咧可以為雇主咧就代支付咧就係雇員一半嘅薪金噶。咁大家有啲乜嘢嘅疑問或者有啲咩嘅意見咧，打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咧一位工會嘅代表啦，有職工盟嘅總幹事蒙兆達。蒙兆達你好。 是 关于这个的工资补贴的计划呢，是今早就多了少少的一些详情啦。罗志光就讲到话呢，就雇主可以揀今年一月至四月其中一个月份你去做一个基准呢，就计算攞到几多的工资补贴啊，你点样睇呢件事啊？ 嗱，咁你一月份的数呢就一定是可能会靓仔啲嘅。因为你容许去揀一月份至四月份，咁好多雇主可能就倾向揀一月份啦。因为大家知道一月份呢个疫情未咁影响严重，咁去到二月开始呢已经系不断有即系因生意下滑而导致嘅放无薪假、裁员啊呢啲情况出现㗎啦。咁所以如果你交一月份，然后你俾四月份佢去申请，然后六月份发放款项，咁即系话即系嗰个工资补贴喺六月份款项先至发放的话呢，距离佢交嗰条数呢是成整整半年的时间。 嗯。 咁嘅话中间呢半年的时间可能佢嗰、那个雇员嘅数目呢已经系减少咗。人工呢已经系减低咗。咁嘅话佢系攞返一月份嘅数，中间咪会存咗一个好大嘅漏洞，系令到啲雇主可能将啲补贴自己落袋中间落格的问题啦。 嗯。 咁呢个即係我听唔到政府到现在为止呢有啲乜嘢方法去监管嗰个制度。因为你好攞命嘅一样嘢呢，罗志刚仲不断强调呢，就係话我睇大数我唔睇细数喎。咁嘅话其实你话睇大数然后有问题叫啲雇员自己举报。你作为一个普通嘅职员仔，你怎会知道公司整体那个雇员的工资的开支和雇员的数目呢？很多时候是不知情的嘛，我就是看到我自己有没有收到那些工资补贴而已嘛。那的话如果他利用那些即是多虚报的人头去勒水，那的话你很难叫雇员去举报的嘛。那所以政府是不应该推卸自己要去监管那个补贴有没有落到雇员袋，有没有被滥用这个基本责任咯。 OK， 嗱，蒙兆达，刚才你提到呢就说如果用一月份来做一个计算的基准，再去比六月份那个的工资补贴，可能呢当中已经少了员工。但是他如果少了员工的话，他可能到时被政府发现了，那他可能就会要扣减他的工资补贴的咯。那同埋这个政府都多次讲到话呢，其实现在希望呢就是用这些工资补贴来吸引啲雇主去留住啲员工，就唔好裁员。你觉得有冇呢个嘅鼓励嘅作用呢？ 嗱，咁其实即系最大问题就系嗰个监管问题啊嘛。嗰、那个政府而家一路个讲法都话，即系你雇员如果发觉补贴系出咗，但系冇支取到俾员工嘅，咁你可以举报嘅、哦。咁有几多个雇员真系会去举报呢？即係你而家經濟咁差、失業率高企嘅情況底下，你唔可以將個監察嘅責任咧推喺員工身上噶嘛？咁同埋即係頭先都有提過，其實如果佢中間減少咗雇員人工出少咗，然後佢攞翻一月份嘅數一個較高嘅工資補貼額，中間落咗格嘅話，咁其實一個普通嘅職員係未必知道噶嘛？ 佢就係知道自己有冇收到錢啫嘛。啊、公司整體個人數有冇減少，有冇攞多到錢，佢唔會發現噶嘛。咁中間邊個去監察呢？就是、靠政府去監察啊嘛。所以其實政府係應該直頭要要求啲企業攞咗工資補貼嘅話咧，事後要交翻嗰啲支付工資嘅證明出嚟啊嘛。你入咗落員工嘅户口入咗幾多錢，交翻啲證明出嚟，同埋有一個好清楚嘅即係説法。就是如果有違規，中間發覺有即係落格嘅情況，你係會有啲咩懲處啊嘛？你唔係簡單話啊，我叫佢嘔翻曬啲錢出嚟咯。咁嘅話，唔係一種懲罰嚟噶嘛。 Okay. 你起碼可能你係一個欺詐嘅情況，你有刑事責任嘅，即係説在前頭嘅話，你會有一個阻嚇作用。 嗯，我哋都呼吁下听紧节目嘅听众啦。咁唔知大家对于呢个嘅计划有啲咩嘅疑问呢？又或者系大家又有冇受惠于呢个嘅计划嘅话呢，就系、是、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嗱，蒙少达，头先你都讲到呢，就系关于一个监管嘅问题啦。咁但系其实政府都有提过嘅，因为政府就讲到话香港有即系几廿万个雇主啦。咁如果你真系要去查呢啲嘅雇主嚇，每一個係咪有出現一個欺詐或者係一個炒咗人嘅情況嘅話咧，可能要請好多人咧先做到一個監察嘅情況。咁而另外咧就係、是、一啲即係一啲咁嘅情況咧，同埋都可能會即係拖慢咗嗰個咧係審批嗰個嘅工序啊，因為咧而家個經濟非常之受到打擊啦，咁都希望咧可以個程序簡單一啲、快一啲，個程序少一啲，讓咧大家都可以快啲攞到錢啊。咁擔唔擔心？你點樣回應呢個情況咧？ 嗱，其實即係一定要快嘅，你而家已經太慢噶啦，即係根本上你仲要等多兩個月，你而家即係四月份、五月份。是一个裁员减薪的高峰期来的。你说六月份先给补贴的话，根本上你远水救不到近火。即是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不论是雇员或者即是经营的雇主，都是面对很大的财政危机困难的嘛。那你还要去等多两个月。那这段时间他而且六月份发放款项的话，他不会追溯到他四月份。即是意味着四月份、五月份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诱因提供令到老细在疫情最严峻的情况底下呢是保留就业机会的。所以你一方面就是要尽快加快个发放款项的步伐，不要说再拖两个月。另一方面，你发放款项如果真是逼不得已要去到六月先发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给他追索？即如果你给他追索到四月份开始的时候，那都会提供诱因令到原本放无薪假的起码有返啲收入，同埋原本可能会被裁减嘅员工，可能雇主都会多重考虑去保留佢嘅就业机会嘛。所以我真係唔明个政府嘅即係政策思维点解係面对社会咁重大嘅困难咁危急嘅关头，仲要係用咁即係慢条斯理嘅方法去应对问题。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到底即係嗰個政策係點樣去鼓勵到雇主即係唔好裁員呢？咁其實即係當然如果有經濟困難受影響嘅行業，佢哋即係如果收到呢啲工資補貼，可能會提供一啲誘因係令到佢保留就業機會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亦都唔係全部嘅公司喺疫情底下係有經濟困難出現噶嘛？例如我哋知道，譬如話超級市場咁樣樣，佢哋嘅生意係好好噶嘛？因為啲人即係減少外出，又唔喺外邊用膳，咁咪喺超市嗰度購物係增加咗好多嘅。咁但係佢哋呢啲大型嘅財團仍然可以攞相應嘅薪金補助，咁嘅話，其實你係即係將啲資源錯配咗。相反嚟講，而家即係面對失業困難嘅工人，佢已經冇咗份工，被裁減，老細唔再用佢嘅時間，佢喺呢個現行嘅計劃底下係得唔到任何支援嘅， 係政府 支援。 政府咧就對於呢個資助嘅門檻方面咧，都講到話其實大企業咧都可能受住今次嘅疫情咧去到衝擊，咁所以係咪真係需要設立一個資助嘅門檻咧？不過我都想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今日嘅傳媒焦點咧，就落咗喺嗱你用一月份做一個基準啦，咁但可能你而家咧已經個僱主咧係向啲員工係減咗薪㗎啦嚇，咁變咗咧就係可能即係變咗僱員咧。虽然佢保住份工，咁但仍然咧，佢都系会受到减薪嘅影响嘅。咁啊，罗志光就认为咧，其实都唔系漏洞嚟嘅。咁起码雇主可以用比较少嘅钱就可以留住个员工啦。你点睇啊？ 喂，咁即系我觉得个信息系好差嘅、哦。罗志光今日嘅发言， 嗯， 即系佢话同大家讲，即系个雇主系肯俾一成人工都冇问题嘅。咁政府俾五成，个雇员最后出六成啦。 嗯， 咁你真係教坏晒啲老细，咁你真係鼓励佢哋减人工。 嗯，因为但起码留保住份工啦，係咪 啊？你保住份工，但係你嘅入息係唔够使嘅时候，係生活无以为继、生存唔到嘅时候，咁就算你俾你保住份工，你都生活唔到落去啦。 嗯 ，OK， 好啊，多谢。 讲紧系九千蚊，真系已经系好脱节噶咯。你仲减人工嘅时候，嗰、那个问题。 Okay， 时间关系啊，多谢你，毛少达，倾到呢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高等法院早前裁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以危害公众安全为由，以紧急法订立规例违反基本法，禁蒙面发部分规例过度限制基本权利。政府不服上诉，上诉庭今日颁下书面判词，裁定政府上诉部分得席。判詞說，緊急法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危害公眾安全為由，緊急立法是合憲，禁蒙面法有關未經批准集結的條文合憲，但有關公眾集會以及警方有權要求在公眾地方除去蒙面物品的條文是違憲。案件申请人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前议员梁国雄，答辩人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以及是律政司司长。警方去年11月因应高等法院的裁决，暂停执行禁蒙面法。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0人有外游记录，包括两名留学生。新增确诊者包括一名大约40日大确诊男婴的爸爸，亦都有一名患者未知感染源头。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一名43岁确诊患者未知感染源头，他住在上环，今个月4号开始发烧，最后一日翻工是在今个月3号到离院第一期工作，平时会到顺德中心附近慢跑，同埋到快餐店吃饭。另外，医管局说再多29人出院，至今共有293人出院，确诊者中有14人危殆，8人严重。至于昨日确诊的石湖墟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运作助理，当局已经为49名职员做测试，全部呈阴性，今日会再为54名的员工做测试。捷运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听日起终止营办九龙专线小巴第2A 6同 6X 号的路线，已经联络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协助遣散属下所有车长和各职的员工。捷运在社交平台说，新型肺炎爆发以来，客量持续下跌，令公司面对的困境雪上加霜。捷运认为客观上无法预示疫情能够在短期内解决，即是无法预示经营情况有改善的可能，因此宣布终止经营多条专线小巴路线。捷运又说，明白事出突然会对乘客有影响，但实际的情况下难以觅得可行的方法延续经营，即使特区政府昨日宣布提出薪酬资助亦都是于事无补，希望社会各界体谅和明白。 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说，有关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医疗物资质量不合格的报道不符合实情。高峰在记者会表示，出口医疗物资出现所谓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欧在生产标准、产品适用环境方面存在差异，有些欧洲用户对产品的使用不够熟悉，甚至是出现失误。他强调，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医疗物资质量安全，中国不会限制医疗物资出口，将会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朝早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桥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桥面快线有坏车，龙尾蒲岗村道。至于较早前咧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只系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油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常怡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考明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菠萝斜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津桥。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黄竹坑道因为有爆水管，而家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象山村落车去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欣路站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 中大沈祖尧教授， 各位 Dirty Team 的同事，你今日的辛劳同埋奉献，在我哋社会上面每一个人都看在眼里。疫情有一日终会过去，美好的回忆一定会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家书，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给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次講緊嘅咧就係政府尋日就宣布咧就會向合資格嘅僱主提供工資補貼啊，那個工資補貼咧就係五成嘅工資啦，咁就係上限係每個月係18000元嘅一半，即係9000元啦，就為期六個月，最快咧就係六月發放，涵蓋咧150萬名僱員噶。大家有冇咩嘅意見或者問題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吳先生喺度，吳生。是喂， 你好， 请讲下。 喂，陆生你好。 你好，请讲。 哦， 我见林郑今次那个咧，就对我哋失业嗰啲就完全冇帮助咯。 嗯， 而家咁样话益咗啲老板好多法律啦噶啦，佢而家好多好多都真系得五折之薪嘅啫，佢哋好多计仔谂嘅咁样，又要浪费好多行政费，系嘛？我意见咧，如果每个在职或者失业嘅，每人都派7000蚊咁就。嗯，来得比较实际啲啊！ 你介唔介讲下你自己嘅情况啊？你系点样啊？ 我喺2月19号间公司咧，就即系有我哋有晒证明噶。佢出咗张纸咧，佢话因为疫情太严重啦，要停业咯。咁我而家个几月喺屋企嘅啦都。 嗯。 咁而家我哋失业嗰啲林郑就冇得支援我哋咯，又话要入息审查。如果连个6-7万元都冇嘅，咁用乜嘢跌晒呢啲？ 吓，边个行业啊？吓。 酒楼啊， 酒楼咁、啊、但系即系今次嗰、那个政府发放呢个工资补贴咧，其实都想鼓励翻啲雇主，如果呢轮咧系叫做裁员咗，又或者系咧开工不足嘅话咧，都希望咧就系用呢个补贴去请翻啲伙计翻嚟啊！你点睇啊？ 冇噶，我哋嗰啲执咗粒噶啦，有啲 系嘛？ 系啊，以前我哋人工高啲，佢而家再请翻啲平啲嘅，如果再开都 嗯。咁而家即系嗰个失业人士嘅一个综援资产上限都放宽咗，会唔会都帮到你啊？ 帮唔到咯，佢好少啫嘛。 吓、 啊，系啊，因为我就真正失业噶嘛。 明白。 你反而在职嗰啲又唔使审查喎。 明白。 有啲、嗯、有啲好高人工噶嘛。 O K。 唔通佢连10万-8万都冇咩喺屋企？ 嗯，好啊，多谢晒吴先生嘅情况啦，都讲到话失业方面咧就系好似冇乜保障到啊，咁啊跟住有听众姚先生喺度啊，姚先生 你好啊， 你好，请讲， 我系喺啲学校嘅课程嘅承办商嚟噶， 系 系啊。即係其實咁，我下低咧，亦都有一啲嘅導師會幫我入學校教班嘅。其實即係呢啲，即係我哋有嘅由農曆新年開始啦，一直都其實到而家都係冇工作噶啦，因為學校唔開課咧，我哋冇工作嘅。咁有一啲就咁而家牽涉有啲合約咧，就已經同啲學校就講咗話咁嘅情況，我哋 cancel 啦咁樣，咁可能已經 cancel 咗啦。咁有一啲就係一直都話補唔到堂啦，睇下自己點啦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其實而家我聽到啦，同埋聽到阿特首講話啊，原來真係終於會對返啲興趣班嗰啲人 係 有一啲嘅補助。咁我用返我個課程公司嗰、那個嘅嗰、那個立場啦，即係我係課程公司啫，但另一方面我都係入學校教班嘅導師嚟嘅。 嗯， 即係我自係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即係我當然希望。是令到我啲同事同埋我自己都能夠受到補助啦，但我其實我好擔心呢個制度係有一個好大嘅漏洞啦、 嗯。 第一啦，咁有一個課，如果佢以每一位教練嚟到做單位嘅話咧，咁其實有時譬如你同一個課程一個學期兩個學期加埋20堂咁樣，可能中間係上學期有一個導師，下學期有一個導師，或者下學期呢段時間裏面都有3至4位導師教嘅喎。咁其實係咪咁樣就3至4位都俾佢哋呢？咁第二就係呢，咁我哋其實做作如在我哋嘅課程公司嚟講，我哋真係唔知點樣去 apply 呀，或者點樣去俾政府睇到我嘅存在呀，等學校去到，其實佢哋係希望係等學校就下交數。其實呢段時間裏面就影響嘅課程有邊一啲啦，即係真係簽咗合約啦，咁嗰啲嗰啲班有幾多啦，咁樣逐班逐班，每一班就當一位教練就去俾錢啦定點呢？咁呢個就真係唔係太清楚。第三嚟，如果在我自己用課程公司嘅角度啦，我會好擔心係個好大漏洞啊，個漏洞大到因為大漏洞而令到我哋本來受到可以即係、就是、我公平俾我啲員工啦，或者我能夠受助都變到受助唔到。點解呢？因為課程公司其實好容易嘅，如果你話啊到最後學校都係問翻課程公司你交人頭啦，咁其實啲課程公司係可以之前已經炒曬啲教練，跟住佢立一堆自己識嘅人嚟到加人名落去。 咁佢咁樣跟住就原來跟住可能啲導師就問啊點解唔會有錢俾我嘅咁或者點或者調翻轉頭我啲導師問我啊其實你有冇錢可以俾到會援助我㗎？佢懷疑我食咗嚿錢喎，我好想俾我啲同事有呢個資助啊！即、就、係、是、我都好擔心佢哋 啊！明白， 我自己又身油火辣咁試。系啦，我唔紧要，但系我啲同事真系希望佢哋真系唔好咁惨啦。 系多谢晒姚生嘅电话啦吓，咁其实都今次讲紧阿姚生讲紧嘅政策咧，就系其中一个嘅支援行业嘅措施嚟噶。咁就系讲紧话咧，喺学校担任导师、教练、培训人员同埋兴趣班嘅营办者咧，每人可以攞到7500蚊噶。不过头先姚生都提出一个问题，就系、是、可能一个课程咧就几个导师教啦，又或者系可能每个导师所每一个礼拜所教嘅堂数啊、时数啊，都系唔同噶，以至咧系点样去核实呢啲嘅人员嘅身份咧，系咪喺学校度做做呢个嘅营办者咧，都可能咧系要再睇睇咧，即系政府点样出呢啲嘅项目嘅细节啦。跟住听众有潘先生吓，潘先生， 系啊系啊， 你好，请讲下。 系，我系保险业嘅，咁但系咧，我想问一问咧，我哋而家其实就好尴尬嘅，因为我哋就冇话咩开工不能不足嘅， 嗯。 基本上咧，其實由二月開始咧，個疫情咧，其實都令到我哋嘅生意係差咗好多。咁我就其實想問一問咧，而家佢嗰個18000蚊中位數9000蚊嗰個補貼咧，其實係到底係點樣計咧？嗱，因為譬如假設佢真係用一月公司可以用一月去計呢個數，咁其實譬如話我哋係可以真係攞到9000蚊。咁係每月都開始攞到9000蚊啦，定係話，譬如我哋而家二月、三月份啊，或者甚至乎四月、五月份，可能我哋有少少生意啦，就好似冇以前咁多啦，出到有5000-6000蚊嘅，咁係咪系用9000蚊嚟兑减定系点样咧？ 哦，佢而家嗰个计划咧就只系讲紧话，由六月开始发放吓，咁就为期6个月，每个月咧就最多可以攞到18000蚊嘅一半，即系9000蚊咁解吓，咁就以一月至四月即其中一个月嘅薪金嚟到做一个基数。 咁即系话，如果假设我系一月份系有20000蚊咁样。佢用20000蚊嚟呢個基數去申請嘅時間， 就最多9000啦嚇。 六月至到去十月呢六期都每個月都有9000蚊咁。 理論上係咁嘅意思啦嚇，我哋理解嚇 嚇。咁但係咧，我哋都有一個情況咧，就係話我哋有啲同事咧就唔係做 MPF 嘅，就係做嗰個以前嗰個 also scheme 咧，即係嗰個叫做退休公積金咁樣咧。其實係咪嗰啲同事就會冇咧？ 呢、這个都要再睇睇先吓、啊。其实有几多人系唔系供紧强积金？即以你所知啊，你嘅行业有几多人系唔系供紧强积金嘅？ 可能都有1/3噶。 三分一嘅，嗯， 系啊，系啊。 咁你哋担心就即系如果唔系用强积金嚟到即系冇供强积金嘅话，就可能唔系落入今次受惠个行列之中啦，系嘛？ 系啦、啊，冇错冇错。 你算唔算系自雇人士咧？咁？ 如果我哋喺公司嘅角度嚟讲，就都系叫自雇人士嘅，因为其实我哋出佣金嘅啫嘛。 系 系啊，我哋系冇去特个底薪出噶嘛。 个佣金就唔落，即系唔计算落薪金嗰度嘅。 系啊，冇错啊。 OK， 咁但系今次政府好似暂时都讲紧话，冇供强积金就可能未必帮到啊，吓。 哦，咁样明白明白。 好啊，咁啊，多谢晒阿潘先生先啦。咁大家仲有啲咩嘅意见嘅话，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继续倾下呢个工资补贴嘅问题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一零幾集咧，我哋用緊咧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嘅一篇演講咧，嚟到分析英式英文嘅發音上嘅一啲特點。我哋今日再播多一句俾大家聽。 And so tonight, I want to update you on the latest steps we're taking to fight the disease and what you can do to help。 好啦，蕭叔叔今日想講嘅咧，就係英文嘅重音。嗱，頭先我哋聽到一個句子，佢話 to fight the disease， to fight the disease， 你會留意到個 fight 咧，聽落去咧係強過咧 the disease 嘅。 OK， 咁原因咧就係、是、咧 ，the disease 個字咧，其實喺呢個句子已經唔係太緊要啦，只係為咗咧係令到個句子完整咧，我先擠落去嘅。相反咧 ，fight 呢個字咧，先至係我哋句子裡面咧係比較意思上比較緊要嘅一個字。咁通常咧，我就會讀得佢強啲啦。有時可能會高音少少 ，OK， 唔係一定嘅。而佢其他音咧就相對比較弱嘅。To fight the disease， 而後面咧佢就話啦 ，and what you can do to help， 嗰個 you 咧亦都係讀得咧係好強嘅。嗰、那個意思咧就係咧，我好想去強調你喺呢個抗疫之戰裡面咧可以做嘅東西係啲乜嘢。咁如果你好想強調呢個你咧，你就可以咧係將呢個字咧係讀得強好多。And what you can do to help 呢個英文重音嘅東西，就要大家平時聽到啲英文，留意多啲人哋係點樣將個重音放嘅。咁咧，我英文先會講得自然。咁我哋再聽多次呢個句子。 And so tonight, I want to update you on the latest steps we're taking to fight the disease and what you can do to help。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下午5:49，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讲紧嘅就系政府寻日公布嘅工资补贴计划啦。电话旁边咧有袁先生喺度啊，袁先生你好。系，请讲。 你好，系我想讲下嘅工资补贴嘅。 嗯， 系咁，今次咧政府呢个工资补贴系基本所有嘅雇主都可以申请噶，系咪先？ 系有工有帮雇员工强积金嘅雇主就可以申请啦。 系啦，但系嗱，譬如保安、清洁呢个两个行业啊，基本系冇受呢个疫情影响噶嘛。 嗯。 喂。 系，你继续讲啊。 嗱嗱，佢解释啊。我哋屋苑咁先算啦，请咗外判清洁保安，佢基本系唔会受呢个疫情影响嘅生意，佢亦都唔会裁员，唔会减薪，唔会叫啲员工放无薪假噶，系咪先？ 嗯，咁所以你觉得攞都攞到就 唔系？嗱，你听讲，佢雇主系咪可以有权申请呢个工资补贴先？ 哦，佢有工强积金就可以申请噶啦吓。 咁佢咪冇个雇主白白赚咗呢笔钱咯？ 嗯，系咁，但系即系政府都曾经提过话啊，如果你要即系都可能好难保唔同嘅行业都受到唔同程度嘅一啲影响。咁如果要审查佢个营运状况嘅，会唔会花好多时间？冇咁快可以俾到大家咧？ 咁唔系喎，其实嗱，好简单嗰句，八街都可以申请嘅， 超级市场吓， 都系同老公员工申请嘅，个钱又落咗边度身上咧？ 嗯，咁你觉得应该点啊？ 嗱，佢成日都話啲錢，阿陳茂波成日都話啲公帑嚟噶嘛，係要用喺最需要嘅人身上啊嘛，落喺最需要嘅人身上啊嘛。 明白。 但係今次嘅漏洞咧係非常之大嘅。 嗯。 我估計起碼有200亿咧係白白浪費咗嘅，佢而家800亿啊嘛。好簡單，煤氣公司都可以申請嘅喎。 嗯。 係咪先？電力公司都可以申請嘅喎。 OK， 好啊。 都申請嘅喎。 好啊，明白啊，袁先生嘅意见啊，即都希望可以睇睇，即最需要嘅公司先至可以有资格啦。佢认为吓，咁啊，头先都有听众都讲到话咧，就系一啲叫做 also scheme 啊，吓，即职业退休计划咧，咁就系能唔能够受惠于今次嘅呢个工资补贴嘅项目咧？其实今朝早咧系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都讲到话，即要要去制定呢个嘅打工仔嘅系统啊，吓，即要揾出啲打工仔嘅时候咧。只能夠用即最大的項目，包括強積金或者其他 also scheme 嚟到提供工資補貼，就其他就可能未必得啦。即講緊可能強積金或者 also scheme 咧，都係佢哋咧可以睇緊一個覆蓋嘅項目嚟嘅嚇。跟住有聽眾方先生喺度啊，方先 生，係我講啊，政府派錢呢次真係好荒謬，竟然公然一開個牌頭就話俾啲僱主聽：，喂，你哋咁多工人咧，我俾咗錢你，我哋政府監管唔到你嘅㗎，冇辦法，好仔請咁多人去監管你，叫啲僱主放心啊，你自己諗掂佢。跟住咧，僱員如果就將個責任推曬俾啲僱員，如果你有乜嘢唔掂咧，就去勞工處，佢都要揾啲工運團體啊人同你出頭，政府就一定監管唔到㗎啦。 竟然咁樣派錢法俾啲僱主，仲話明佢聽，我政府冇足夠，又唔會聘請，唔可能聘請咁多人手去調查噶，作監管噶，叫啲僱主放心噶嘛，係嘛？跟住又唔講罰則喎，如果你違反咗咧，我最多問你攞翻錢噶啫喎， 攞翻錢扣錢啦嚇。 罰則話啊點樣去嚴格執行去懲罰啲僱主喎？咁方天下大謀嘅派錢方式、津貼補助嘅方式。啲雇主真係好放心喎、哦，即、係反而啲雇員咧，如果有咩事咧，就唔知去邊度求助啊！政府話明佢冇唔會聘請足夠人手去監管噶啦嘛，已經開宗明義話到明喎，好算唔算好荒謬？ 明白，多謝曬方先生嘅意見嚇。我哋跟住落嚟咧，請嚟一位資方嘅代表啊，就係嚟自勞顧會嘅資方代表郭振華先生喺度啊。郭振華你好。 系你好， 今次呢个工资补贴嘅计划咧，政府嘅目的咧就系话想希望可以鼓励啲雇主咧就留住啲职位，甚至咧炒咗嘅都可以会唔会请得翻咧？咁你觉得有冇呢个鼓励嘅作用啊？ 啊，绝对有，因为但系亦都要睇个别嘅雇主佢自己嘅情况。即系如果佢个即系好似而家最近你一啲酒楼嘅。咁或者一啲係賣緊，即係以往嗰啲高檔嘅一啲，即係旅遊先至嚟買嘅，即係一啲旅客咧。咁而家都啲嚟唔到，咁你點請得翻嚟啊？係咪？呢啲一定唔得嘅。咁所以有冇鼓勵咧？就係、是、如果嗰個有限制，即係因為喺疫情封關呢啲係做唔到嗰啲啦。咁真係冇辦法。咁但係如果唔係呢啲受影響嘅，或者受影響之下嘅。都可以諗下就有啲食肆，佢哋都有諗到話我送外賣啊，或者點做一啲係可能喺網上面宣傳啊，而吸引到啲顧客嚟幫佢訂嘅，有啲都係做得好，咁呢啲咪可以鼓勵到佢可以請多啲人咯。 系 嘛 吓咁但系咧，即系有啲行业真系受住个疫情系严重咁打击啦。而家都有啲人讲到话啊，其实咧就算雇主攞埋即系政府呢嚿嘅工资补贴啊，可能咧佢都仍然冇办法咧系俾埋咧即系余下嘅工资啦，或者系交租啊。有冇啲咁嘅情况？有冇啲公司有咁嘅情况？ 你讲得，因为全香港有30几万嘅一个包括埋中小企啦。咁呢啲企业里面咧，有唔同嘅行业咧，我唔敢讲系完全冇，因为咧一定系有呢啲情况会出现嘅。因为头先讲有啲即系佢你又未知佢本身嘅资金究竟充唔充裕啦，咁亦都唔清楚佢嗰个行业系点样啦。不过我绝对相信咧系应该有呢啲情况出现，但系呢一次嘅即系政府嘅资助咧。亦都會睇翻嘅，如果唔得嘅嗰啲行業咧，嗰啲僱主自己會計數嘅，即係唔需要政府擔心，即係佢唔得嘅時候，佢自己計完數，佢就唔會做。但係如果佢唔鼓勵咧，佢就根本係絕咗望，即係話喂，原來冇啊！嗱，呢個第二次嘅疫情一啲即係救助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繼續唔知疫情幾時完，如果再繼續落去嘅時候咧，我相信成個即係全世界都一樣啦。都會繼續咧係期望緊咧政府嘅一啲支持，咁喺僱員又好，僱主又好啦，咁起碼如果有一啲支持再出嚟嘅時候咧，睇下政策上面點可以配合咧，就即係先至可以咧係繼續捱落去咯。而家所有嘅僱主都係捱緊嘅，呢個事實，所以及時呢、這個係快，真係好嘅。 政府就話呢個工資補貼計劃咧，就要求咧啲僱主去承諾咧啲錢係用翻曬喺僱員身上，同埋咧就唔准炒人。你覺得要遵守起嚟有冇咩困難？ 嗱，喺僱員條例裏邊咧，你僱主唔炒人咧，如果佢做得唔好嘅嚇，咁做得唔好嘅，咁就唔能夠話你唔准炒佢啊嘛。咁唔准炒點運作咧？係嘛？即係大家都明白。咁所以咧，佢唔炒人嘅意思，即係如果舉個例，你係申請一個就業資助嘅時候咧，你就需要有幾多人，你揀喺邊個月份裏面嘅。如果當時你係舉例有30人嘅咁啦，喂，呢30人係唔係你日後你要保持翻啲30人喺度咧？咁你就要你申請咗嗰啲，你就要保持翻有咁嘅人喺度啦。 嗯，係啊。 咁呢個咧就而你攞到嘅錢咧，又絕對要用翻係支付薪金。就不能夠咧，係攞嚟唔喺第二個用途裏面用。如果你用咧，係即係違法噶嘛。咁亦都政府又可能即係你再俾你又亦都唔俾啦。 會扣翻第二筆嘅資助。 都追翻你嘅。咁呢個我諗冇僱主願意去冇呢個第一冇呢個風險啦。 第二就是違法的嘢，咁我相信都好難去即係作出佢真係違法嘅，咁你都冇辦法嘅，係咪？但係我哋應該正常咁去考量咯。 嗯，嗱，而家咧就係政府都話會係公開曬所有申領呢個資助嘅僱主名單啊，嚇，咁亦都讓咧係公眾有得去監察下，究竟邊啲僱主攞咗，邊啲僱主未攞。如果僱主中當中咧係有炒人嘅話咧，咁啊僱員咧就可以係作出舉報或者係求助啦。咁你又點睇呢個做法咧？ 呢個好合理啊，嚇，因為既然政府都喺一個跟住你個強積金嘅户口，你有你就跟住可以就報，你自己揀嗰個時間即係報翻出嚟，因為容易做一個批准嘅工作。咁但係如果你就咁批准嘅時候，你冇一啲監察嘅話咧，咁政府又好難去對即係納税人嗰個交代噶嘛。咁所以佢即係話嗱，工會又可以做啦。就算你雇員都會做呢樣嘢啦，我相信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等於出面做一個所謂嘅公眾監察，咁呢個係應該有效嘅 嚇。OK， 好啊，多謝曬郭振華先生， okay， 多謝你啊。 Okay， 郭振華就係勞顧會嘅資方代表嚟㗎，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快线嘅坏车仲未拖走，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紧竹园道，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近竹园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海丰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5,330元，比起上日收市系升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61.77美元，卖出价系1,663.93美元。港汇指数报108.6，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平石村桥面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车龙咧都系比较长噶，断断续续排到去近风力楼。就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平石村桥面段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车龙咧断断续续龙尾排到近风力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嘅金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咁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宏利大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彩虹道。喺新界荃湾嘅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沙咀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因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而家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过咗青衣西北交汇处。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逢吉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港大梁卓伟教授， 我哋自己做抗疫。真係要係大家都坐埋一條船，同舟共濟，我覺得係好緊要。 星期一至五上晝8點，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第一台。 我们在乎你。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扩口罩。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嘅评论员喺电话旁边系黎恩浩，黎恩浩你好， 系陆宇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嗱，呢一次咧想同你倾下咧系关于紧急法同埋禁蒙面法嘅上诉结果啊。咁啊，呢个咧就系旧年就爆发咗反修例相关嘅运动啦。咁旧年嘅10月嘅时候咧。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咧就系引用咗紧急法嚟到订立禁蒙面法，咁结果咧就引嚟咗24名嘅立法会议员，泛民嘅立法会议员，同埋咧社民连嘅梁国雄咧去申请司法复核。旧年11月嘅时候咧，高等法院咧就裁定禁蒙面法同埋紧急法有部分嘅地方咧系违宪嘅，咁而咧就系终于咧就呢个禁蒙面法咧喺12月嘅10号咧系失效啦。咁之后咧政府就系不服裁决。去提出上诉，今日咧上诉庭就有咗一个嘅颁布判词啦。咁上诉庭咧就颁布咧系律政司一啲嘅部分嘅上诉咧系得席噶。咁而咧亦都系包括咧就系早前原仲庭咧就讲到话。特首同行政会议认为咧，呢个危害公安情况嘅时候咧，订立紧急法咧就系违反基本法。但系今次上诉庭咧就认为咧呢个嘅情况系符合基本法嘅规定。至于另一方面咧，就系禁蒙面规例啦。咁袁仲庭就讲到话咧，系一啲嘅情况之下，包括咧就系呢个嘅未经批准集结啦，以及合法嘅游行集会之中蒙面嘅时候咧。系即系要订立呢个禁蒙面法，禁蒙面嘅时候咧，系违反咗一啲嘅即系唔合比例嘅一啲侵害权利。咁但系咧，今次上诉庭嘅一个判决咧，就讲到话咧，其实佢认为咧，未经批准合法未经批准集结咧，去到订立禁蒙面法蒙面咧，系呢个嘅合宪嘅。咁但系咧，如果嗰个游行集会系属于一个合法嘅情况之下咧。在禁蒙面法的底下去到禁止蒙面就属于违宪。而另一方面就是 呢個嘅禁蒙面法咧，本身咧都有一個嘅警方嘅執法權力，就係講到話咧，警方有權喺呢啲嘅集會之中咧，就係要求呢啲蒙面嘅人士咧，去到除去佢嘅蒙面嘅物品，以及咧再去核實咧嗰個人嘅身份。咁至於咧就係今次嘅上訴庭嘅裁決咧，仍然係維持住原訟庭嘅裁決，即係話咧呢個警方嘅做法咧就係違憲嘅。黎恩浩聽到呢個裁決嘅時候有咩嘅回應啊？ 我谂即系现在而家系一个高等法院上诉庭嘅一个嘅判决啦，而实际上即系轻重一方，即系佢哋会唔会去上诉到中山法院系，但系而一个整个判词咧，咁至少有两点系需要去考虑。 啊，黎恩浩个电话收得麻麻地啊，咁可能要同事都同佢去睇一睇嗰个接收嘅情况啦。讲多一次啦，上诉法庭咧今次咧系裁定呢个上诉系部分得席噶。咁关于咧你究竟特首同行政会议有冇权力啊？去到喺呢个紧急情况同埋危害公安嘅情况嘅时候，引用紧急法嚟到订立规例咧，今次上诉庭嘅裁决咧就认为咧系符合，系合宪嘅，系符合基本法规定。至于咧就禁蒙面规例之中咧，就部分嘅情况咧系上诉庭咧就认为系系违宪嘅吓。黎恩豪， 嗱，我谂第一点就系咧，其实喺个判词里面危害方嗰个定义嘅。 系个电话都仍然系有少少收得麻麻地啦吓，咁我哋都再尝试去测试下个线路吓。咁头先都未讲完啦，即系呢个禁止蒙面规例，关于呢个嘅上诉嘅情况咧，咁啊上诉庭咧就仍然维持住咧呢个嘅关于合法嘅游行集会，去到订立呢个禁止蒙面规例咧。咁係屬於違憲嘅，咁但係咧係未經批准嘅集結，即係講緊一啲可能係冇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啦，又或者係唔符合警務處所指引嘅呢個路線啊，或者係一啲解散嘅指引嘅時候咧，仍然集會嘅話咧，屬於呢個未經批准集會啦嚇。咁呢個情況之下咧，禁止蒙面規例咧去到實施咧，呢個上訴庭咧就認為係咧係符合比例嘅，今次係嚇。咁或者咧，我哋都問一問咧，就係法律界咧點樣去解讀今次嘅判詞先啦嚇。電話旁邊有港大法律學院嘅首席講師張達明喺度啊，張達明你好。 你好， 不如我哋都喺傾嘅時候都分成幾部分去傾啦嚇。第一咧就係傾傾咧有關於係特首聯同行政會議喺引用緊急法嘅情況底下，係咪合憲嘅情況嚇？你自己睇法庭係點樣睇啊？ 当然咧，其实今次上诉庭嘅裁决咧，可谓双方各有输赢啦。即系佢系即系部分嘅地方就判政府上诉得席，咁呢个系包括咗咧，就系嗰个即系制定嗰个紧急规例嗰个合宪性啊，同埋包括咗咧就系呢个禁蒙面法咧，又话当适用于系一啲所谓非法集结或者未经批准集会的情况，即是蒙面各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当时即市民或者我们公众反应最大的呢，就是说当时就禁埋呢和平合法集会，蒙面都变得犯法，或者被警方大权到呢，就可以我在街上面公众地方蒙面呢，你就有权即要我除低那个蒙面咁样，我唔除低咧，就变咗做系犯法咧。咁后者咧就系变咗做就都系仍然系违宪嘅。咁你头先嗰个问题咧就系涉及到上诉庭接纳政府嘅上诉嗰部分咧。咁当然咧，我自己就预计咧，可能都会仲有下一场仗嘅，即系我相信都几大机会咧，就都见案件都未必会停咗上诉庭。都可能會上中等法院，咁因為我自己睇咧個爭議性喺度嘅，咁就唔係話即係兩邊都咁一面倒嘅啲嘅論據咯，所以變咗做都要真係如果真係再有上訴咧，都仲要去睇中等法院嗰個最權威嘅裁決係點樣。 嗯，讲返头先第一部分啦，咁关于系特首联同行政会议去到引用紧急法嗰个嘅权力，以及呢系咪有即系当系受到法律挑战嘅时候，系咪话绕过立法会啊，以及系咪符合基本法嘅规定嘅时候呢，今次上诉庭呢就系俾佢系得席嘅。咁因为袁仲庭呢就讲话喺呢个危害公安嘅情况之下去引用紧急法呢就违宪。但今次上訴庭就裁決是任何即總之是緊急或者是危害公安去引用緊急法都是合憲，怎樣理解呢？ 我想這樣說呢，的確我之前所說這方面在法律上我會看到那個爭議性當中的，不過又要留意回呢上訴庭的裁決呢又不是說完全擁抱呢一種無限制的權力咧係作緊急立法嘅，因為整個爭拗點都係大家都同意咧，就算一路以嚟咧，其實就算原本去質疑警方，質疑政府嗰方嗰度咧，佢哋嘅代表律師由第一日開始咧，佢都接受嘅，即係話其實喺真係喺緊急嘅情況之下咧，係立法會透過法例授權，即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局去作一啲嘅緊急立法。本身咧唔係個問題喺度嘅，個成個爭拗點咧就係話呢條一九二幾年制定嘅緊急規例咧，呢個規例咧會唔會寫得太過闊，咁以致咧就係僭越咗立法會嘅權咧？嗱，咁喺呢方面咧，上訴庭咧都仍然都會收集翻咧，就話第一就係話都確立咗咧，雖然嗰個條例表面上寫到咧。就話一立咗之後咧，就即係除非係行政長官自己去取締嘅啫，取消嘅啫，否則就繼續有效。咁但呢一點咧，就算上訴庭都同意咧，第一即係立法會咧都繼續係有嗰個所謂叫做 negative veting， 即係一個即係立法會都有權咧係去審議啊，係去取締嘅。第二咧，佢都加多一樣咧，就話。行政長官亦都有一個嘅法律責任咧，就話當佢原本嗰個緊急情況咧係不再存在咧，佢就有責任咧係盡快係去自己係去取消翻呢個緊急立法。如果佢做咧，都可以受到嗰個嘅司法覆核嘅挑戰嘅。當然我哋都要睇一睇，即係我哋行政長官會唔會聽法庭話咧？話發覺啊，而家冇緊急性嘅時候咧，佢會主動咧。是去收返或者是即係取消返佢當時定嘅緊急立法啦。咁喺咁嘅基礎之下呢，上訴庭覺得呢就係話都應該容許行政長官呢係有咁樣嘅權係做一個緊急立法，咁呢就並冇即係所謂違憲嘅。咁呢個我自己睇呢就上訴庭嗰個裁決呢就嗰個嘅其中一個背景或者基礎啦。 OK， 好啦，咁跟住去到第二部分呢就係有關於禁止蒙面規例呢係咪合憲嘅問題啦。嗱，今次上訴庭嘅裁決呢可以話係其中一部分呢就推翻咗袁仲庭嘅，咁就係關於呢未經批准集結嗰度。未經批准集結呢頭先都講啦，咁就係一啲可能係冇不反對通知書，又或者係違背咗一啲警方指引嘅路線方式，或者係警方要求解散的情况的集会，这些的情况就是未经批准集结的情况之下，即是现在政府去到订立这个禁止蒙面规例，那今次上诉庭就认为应该是合乎比例的，法庭又怎样演绎呢？张达明， 其实这一点我个人最大保留的，我也都觉得是真的有很强的上诉空间的，那就因为我哋要分開，可能讀者甚至我只睇翻幾多嚟，警方佢自己都搞到亂曬大龍嘅。嗱，我哋係有兩類嘅所謂唔合法嘅集結，一種咧就叫非法集結，咁嗰個咧就係、涉及到係真係有啲暴力啊嘅行為嘅嚇。咁、另外一個咧就未經批准嘅集結，咁嗰個咧就主要咧就係話因為冇跟公安條例嘅規定咧去俾足通知啊或者嗰類咁樣咧，但係你可以完全係。和平合法嘅，咁就至於喺前者咧，其實我睇翻雙方律師都冇個爭拗嘅，都覺得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如果你真係嗰啲即係所謂有暴亂啊，有即係都係暴力行為嗰種嘅非法集結嘅情況咧，咁就即係你蒙面咧係話係犯法咧，咁本 身咧都係合乎比例嘅。咁亦都好實際嚟講，當如果啲人係選擇佢係用暴力行為咧，佢都唔在乎再違反多你一條嘅規例啦。一個所以嗰個就唔係一個好實際需要爭拗嘅地方。咁但係咧就反為係嗰啲所謂未經批准嘅集結嘅情況，咁嗰個可以係完全和平嘅。咁一方面上訴庭又都同意跟翻案例啊，成咁樣咧，就即使你冇跟足一啲嘅通知規矩，你都仍然都係受到憲法嘅保障嘅。當你和平嘅時候，咁警方都唔應該隨便咧係去禁止或者驅散嘅。但另一方面咧，似乎上訴庭咧又好離地咁樣咧，就覺得咧警方會跟呢個原則做事，咁咧就唔會隨便咧阻止一啲係和平，但係係冇跟足規矩，即係所謂申請嗰啲嘅集結。咁但係我觀察咧，似乎就唔係啦。咁啊，同埋上訴庭又覺得，即係警方咧就係即係特別係針對一啲如果原本係和平合法嘅集結，但係跟住有一小撮人有啲嘅擾亂啊、暴力行為咁樣，咁啊上訴庭亦都一方面啊確立，又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你其他啲和平示威者就唔應該變成係一個非法集結啦。咁咧，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又會同意咧，就話啊，警方所以都好小心嘅，都會保障翻其他和平集會嘅權利，所以佢亦會隨便因為咁樣咧，就係即係所謂解散成個集會嘅咁樣。如果真係要解散嘅時候咧，你仲唔走咧？咁你仲係蒙面咧？咁你又犯法啦。咁呢個咧，我自己就睇翻就似乎上訴庭可能都有啲離地咯，睇唔到啲嘢發生咩環境啦。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若果係咁樣，我原本係參與一個和平集會嘅，上訴庭都確立咗啦，和平集會合法嘅，蒙面咧係唔犯法嘅。咁但係唔應該係因為係有一小撮人因為咁樣而警方又宣布解散嘅時候咧，就變咗做我咁樣蒙面咧。就變咗做係非法，咁係咪合乎比例咧？咁呢個 你講乜？ 上訴增加。 OK， 係啦，頭先你都提到啦。咁而今次上訴庭嘅裁決，呢有一部分咧都係維持咗原訟庭嘅裁決嘅，就係頭先講啦，合法嘅集會同埋遊行咧，政府去施加禁蒙面法咧，係一個不合比例，即係違憲嘅一個做法。咁即係換句話說，即係上訴庭可能認為咧，即係呢個合法嘅公眾集會遊行去到蒙面咧。都是合法的了，咁你又点样演绎呢？今次是 咁啊，呢个亦都系上诉庭系咁样睇嘅。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一早都觉得应该系咁样，就算外国咧嗰啲佢哋有类似嘅咁法咧，佢都会咁分开嘅。即系话，即系你一个和平合法嘅集会咧，因为好多时候有啲人点解要去蒙面咧，就正正系要系保障翻佢嗰个集会自由，因为你去出嚟企出嚟嘅时候咧，有时候你系担心俾人抽后算账嘅。即唔係法律上啊，而係驚係喺政治上嘅一方面咧，咁嚟講，咁如果你去蒙面，一定要俾人辨識咧，咁其實你會影響咗一個人嗰個行使個和平集會自由嘅權利噶嘛。咁如果你有和平合法集會，唔可以蒙面咧，或者甚至有啲人係透過擘大花面啊等等啲嘢係表達一啲嘅政治信息或政治訴求噶嘛，咁呢啲點解要禁止咧？或者另外一樣嘢，上訴庭同樣係肯定翻原訟法庭嗰個裁決，就話我一個人喺公眾地方行出街，我蒙面，咁點解你警察有權叫我除低啫？如果我唔除低又犯法，咁呢個係得比例噶嘛，都係違憲噶嘛。 OK， 好啦，最後一部分咧就係關於呢個嘅警察嘅執法嘅行動啦。因為禁蒙面法咧就講到明咧，其實警方咧。警務人員啊，咁就可以喺一啲嘅一啲嘅可以截停咧一啲蒙面嘅人，同埋除去佢嘅蒙面物品嚇。咁、而今次咧上訴庭咧仍然係維持住原訟庭嘅裁決，即係話咧警方呢一部分咧嚇、就係違憲嘅。咁當中都講到話，其實警方有其他條例嘅權力可以用啦，都唔需要咧就係用呢個禁蒙面法先可以查核到人嘅身份啦，係咪啊？ 系啊，呢、這个头先我之前都讲咗少少噶啦，咁就呢一点咧就系、我提过咧就话，咁上诉庭都同样系维持翻原讼庭嗰个睇法，咁都好合理嘅，因为你冇理由警员排到咧，就纯粹一个人我系蒙面嗰代表又出街咧，你就警察又可以不问缘由咧，就要阻止我，要我除低，我唔除低又犯法咧，咁呢个完全唔合乎比例嘅。因為如果要引用其他條例，譬如話喺警隊條例或者其他方面， 主佢係有理由，即係一個人會犯法啦，行將犯法嘅時候，所以佢有權查嗰個人啊，去查佢身份證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個人蒙面，佢需要佢除一除低核對佢係咪嗰個人咧，咁呢個就不嬲已經有咁嘅權噶啦，就唔需要係靠嗰個白蒙面法係去做嘅。咁所以上訴庭亦都覺得係。而家將警方權力咁樣去擴大到不問緣由，都可以公眾地方係要除低啲人嘅面罩啊，跟住佢除啊犯法咧，呢個係違憲咯，一百比例嘅影響一個人權咯。 嚇，阿黎恩浩同你傾下。 系啊，张大明你好。其实即系如果我哋睇翻现在成个嘅判词或者成个对于紧急法嘅争议咧，其实翻去最根本，其实我哋。即係你會唔會認為我哋係應該即係直接去修改？即係政府係應該修改，甚至係應該係廢除現時依一個1922年嘅即係緊急法，而去訂立一啲真係可以真係為咗緊急情況而去做到嘅一啲嘅即係法律即係法律條文咧？ 好同意嘅，呢個都係順理成章嘅，因為依家你睇到咧，無論原訟法庭或上訴法庭也好咧，佢就雖然上訴法庭話即係覺得佢合憲咧，其實佢都已經係。即係改咗唔少嘅內容嘅，可以咁講，係透過司法嘅渠道咧。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有1922年去分別草擬，有冇人權法，有冇基本法嘅保障咧？佢寫出嚟咧係闊得好緊要啊！咁所以我覺得係時候咧，其實係真係去認真修改，因為大家唔係一個意真係需要保留一個即係緊急嘅權力，係去做一啲嘅立法，係去合乎比例咯，正式咯。 最后有个少少问题就是嗱，而家上诉庭咧就裁决咧呢个紧急法咧系即系特首联同行政会议系合宪去咁样做啦，以及咧就系部分嘅一啲禁蒙面法嘅规定咧都系合宪嘅，咁代表住禁蒙面法咧系个发展个将来会系点样啊？ 当一方面要睇下会唔会仲有上诉去咁法院啦。咁另一方面，起码嚟讲咧，到依家嚟讲，上诉庭有个裁决咧，我谂警方咧。就真係要唔可以再好似之前咁樣咧，係純粹因為有人喺街裏面去戴面罩啊、蒙面咁樣咧，又去所謂拉人啊，又去食咁樣咧，咁呢啲行為咧就叫做非法嘅啦。 OK， 好啊，多谢晒张达明先，非常多谢你。 多谢你， 张达明咧就系嚟自香港大学嘅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啊，黎恩浩啊。咁关于呢个禁蒙面法咧，咁其实咧早前都讲过啦，就喺旧年就系、是、已经12月嘅时候咧系失效噶啦。咁但系咧见到咧泛民议员咧睇嚟都可能会继续咧就系就住呢件事咧再打官司上去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多阵啊。 确诊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医院深切治疗部度过第三晚。文化大臣杜永敦说，约翰逊的情况稳定并继续改善，可以坐起身和医护人员交流。英国过一日新增938宗死亡病例，创单日新高，累计近7100人死亡。约翰逊的副手外相蓝韬文将会主持应对疫情会议，讨论是否维持限制民进外出的措施。天气概况，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啊，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龙尾接近风力楼。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系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接近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在学园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码头。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在逢武街。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过了彩虹隔音屏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其他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一段多车的，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繁忙，龙尾在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仍然是很挤塞的，龙尾排到近启福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都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出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都是车多，龙尾沙咀道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是车多挤塞，龙尾一路排出去青葵公路近葵涌公园。由于车多的缘故，长青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现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那段，龙尾一路排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已经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20-21学年的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1,400元或者37,3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开心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好复杂，视乎你有冇听啱电台节目啦。 陈生陈太，最近你哋恩爱咗，真系羡煞旁人。 自从我哋听咗《开心日报》之后，挨霎少咗， 仔女都孝顺咗， 我教育都俾多咗， 咁我都要听咯。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日日笑到有腹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黎恩浩啊！ 系陆宇光 呢一节咧就讲紧咧就系就住呢个紧急法同埋禁蒙面法嘅司法复核上诉案咧，上诉庭咧就系裁定咧系政府嘅上诉系部分得席噶，咁包括咧就系特首同行政会议咧喺危害公安嘅情况之下订立紧急情况嘅规例咧系符合部分符合基本法啦吓，咁而另但系咧。就呢個嘅喺呢個不未經批准集結嘅情況之下禁止蒙面嘅話咧，係呢個上訴庭咧就係認為呢個嘅禁止嘅規例咧就係違憲就係合憲嘅。咁不過咧喺合法嘅呢個公眾集會遊行之中咧，去禁止蒙面咧就係違憲嘅。好啦，頭先我哋就訪問完啦，港大法律學院嘅張達明啦，黎恩浩你又點睇咧？ 我諗實際喺執行上邊咧，其實呢個嘅判決咧係對。某程度上咧，系对警方好有系有利嘅。即系虽然喺法庭嘅判决里边咧，系好明确区分咗，即系按公安条例合法嘅集会同埋游行咧，即系参与嘅市民可以蒙面，但系我哋都知道喺过去实际嘅现况咧，警察往往系可以喺一啲冇事先预告嘅情况之下咧，就强行去解散一啲嘅集会，或者甚至宣布嗰啲系啲非法集会嚟嘅。咁呢個做法就會令到好多實際參與緊遊行嘅市民，去和平表達意見嘅市民咧，就無所適從。而第二樣嘢就係喺現實上都睇到警察有好多嘅時間咧，其實係 在不依足規例、不依足法庭裁判的情況之下咧，係去濫權，係去影響市民去表達佢個嘅即係遊行集會嘅自由嘅。咁喺咁嘅情況咧，我對於警察係咪可以切實去執行法庭嘅裁決咧，係冇信心嘅。而第二就係咧，其實喺現在，我哋好記得上由舊年高等法院即係宣布即係判咗呢個緊急法同埋禁蒙面法違憲之後咧，人大嘅法工委係即刻咧就撲出嚟，就係去指斥呢個高等法院，就話咧只有即係人大先至可以決定即係香港嘅法律係咪符合基本法。咁究竟喺今次呢個裁決之後，即係人大法工委或者人大會唔會再即係就住呢個判決係去即係發言或者係去評論，甚至試圖用呢個方法去影響到即係影響到即係成個政府或者係輿論嘅走向咧？咁呢個係我哋要注意嘅，因為我哋當然會相信即係即係高等法院嘅裁決咧，係佢哋係即係有個嘅獨立性，但係究竟佢哋有冇受到？即系呢个人大法工委嘅裁决影响咧，咁呢个我哋系唔知道嘅。 嗯， 啊，咁呢个系我哋要处嘅地方。 阿黎欣浩提到第一点咧，就系讲紧话系警方有时会喺一啲嘅情况之下咧，系宣布一个咧，就算系已经系有不反对通知书嘅游行集会都好咧，系要求佢咧系解散噶。咁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是，即系之前咧有一次嘅大游港岛区嘅大游行啦，咁其实都因为出现咗一啲部分嘅地区咧系出现咗一啲破坏啊或者暴力嘅事件咧，咁所以结果咧就系警方就宣布咧就系嗰次大游行咧系要解散噶。咁随之而嚟咧，如果嗰啲嘅参与嘅人士咧就唔去散去嘅话咧，咁好可能咧就会成为咗一个未经批准集结。而今次上诉庭嘅裁决咧就系话未经批准集结去禁蒙面咧系合宪嘅。咁你系咪担心咧？就系即系点样去判断咧？即系警方点样去判断咧？嗰个游行集会要去解散，要去阻止，令到咧嗰个嘅禁蒙面法咧系生效咧？ 我谂即系法庭嘅裁决咧，某程度扣咗某种嘅假设，就系话我哋香港而家嘅执法者咧，系会即系公正不阿同埋专业咁样切实去执行即系呢啲法庭嘅裁决。但我哋睇翻过去咁多嘅事例咧，其实即系警察有冇咁样嘅水平咧，我哋好怀疑嘅。如果唔系社会上边唔会对警察咁反感。 但系佢哋每次 睇翻裁委会，即系对于警察嗰个嘅批评系咁尖锐。 吓，但每次即系警方去到作出呢啲嘅要求，即系包括就系要求集会人士去到解散啊，或者系要去到改路线啊，或者一啲嘅新一啲嘅规定嘅时候。佢都會話係即基於一啲可能安全嘅理由啦，或者可能已經嗰個遊行集會出現咗一啲嘅一個秩序嘅情況啊，或者個主辦單位已經冇辦法控制個秩序啦。咁呢啲其實係咪都可以有其他嗰啲嘅渠道去到處理？咁唔使話即係對於呢個蒙面法咁擔心咧。 嗱，呢個正正就上一節即係我哋同阿張達明去講，即係危害公安呢個定義太過廣闊。而是會造成很多的即爭議的原因，即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不是應該純粹看說即緊急法即是不是違憲，禁蒙面法是不是違憲，而是我們應不應該繼續用一條即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緊急法例。現在的討論其實我們剛才我們即上一節結束之前都說過，就是即其實看到法庭的裁決其實不斷都嘗試去即修正目前現在那個的即即係依個法例嘅詮釋，咁其實正正就係需要係以時並進咁樣去廢除現即係依一個殖民時代留落嚟嘅法例，然後我哋即係睇翻實際需要，我哋香港有即係有法律改革委員會，佢哋可以審視翻即係究竟有咩嘅即係法例啊，有咩嘅規例係可以讓到即係行政機關係真係喺緊急嘅情況啊，我哋睇到譬如現在即係好多唔同嘅國家民主國家，佢哋都有即係用緊急狀態理由去做一啲新嘅規例。咁但係喺香港呢個唔係一個民主體制嘅情況之下，我哋法院即係好容易地就將呢個權力維持認為佢係合憲，並且交繼續係俾呢個行政機關使用咧，就會造成好大嘅爭議。 嗯，你講到咧就係關於即係個憲法嘅地位架構或者地位嘅問題啦。咁其實今次嘅判詞都有觸及到㗎。咁其實都講到話咧。判詞都講到話咧，基本法咧係凌駕於即係97之前嘅原有法律。咁而咧喺回歸過渡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咧去到通過翻啲相關嘅法律咧，去到做一個嘅適用性。咁變咗其實呢個嘅緊急法咧， 雖則話你頭先講啦，係即係好耐之前殖民地時代留落嚟，亦都係即係上年之前咧，亦都好多年咧係冇引用過。咁但係其實即係今次嘅上訴庭都認為，呢個緊急法嘅憲法地位咧。是已經通過曬，即合曬基本法的規定，而基本法其實都有其他的一啲條文咧，係講到話一啲嘅緊急狀態底下咧，係特首同行政會議嘅權力噶。咁所以亦都會唔會真係比較難啲再去挑戰呢個緊急法嘅地位咧？ 嗱，第一即係基本法係賦予咗即係本地嘅即係立法機關同埋係可以去修改本地嘅法律嘅。咁所以緊急情況規定條例本身都係香港本地法律之一嚟嘅。咁如果用頭先你個講法咧，咁其實連香港任何本地法律都唔應該去修改。咁事實上唔係啊嘛，我哋香港係有法律改革嘅。 唔係呢個講即係緊急情況啫，緊急情況啫。 唔係，但第二個情況就係緊急情況呢個條例本身佢係可以修改咁。如果你用基本法去講嘅話，基本法都有條文係明確保障咗。即係香港，即係市民佢有基本嘅公民權利同埋政治權利。香港亦都係喺香港基本法裏面都係講到明咧，聯合國嘅人權公約咧，特別係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咧，係適用於香港嘅。而睇翻成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裏面嘅條文，其實佢比較翻呢啲香港適用嘅一啲嘅國際人權嘅標準咧，明顯係不合格嘅。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咁其實我哋更加係有嗰足夠嘅條件同埋個動機咧，係去完善同埋修改而家呢啲嘅法例。 咁所以咪就出現今次嘅司法覆核案，就係、是法庭就住禁蒙面法嘅一啲限制啊，即係咩情況之下係禁蒙面嘅一個合憲性嘅問題，係作出一啲裁決囉。咁結果就係話合法遊行集會去到禁蒙面，咁法庭就認為係違憲啦咁囉。 我哋所以要睇清楚喺而家個程序上面呢，呢個唔係一個最終嘅裁決啊，即、就、係、是、我哋其實喺即係未來如果輕重一方佢係認為需要即係再上訴終審法院嘅話咧，咁嗰個先係個最終嘅裁決。咁所以現在喺高等法院上訴庭佢判咗呢一個嘅合憲性嘅時候，佢唔係一個最終嘅決定嚟。 OK， 系啦，咁都要睇睇咧，即系而家都有啲泛民议员都讲到话，可能咧会就住呢件嘅案件咧再上诉咧，至到终审法院。咁我哋都即管睇睇咧，究竟呢件案件咧会点样发展落去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齐抗疫有想法。 星期日下午， 管理新思维。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战略计划外部顾问潘家阳教授 讲到呢度，可能就系关于可能有啲老细啊或者朋友啊，即系同个员工个 contract 去转换啊咁样。不过我觉得有一样嘢可以提下大家嘅，如果你系老细咧，如果你要进行一啲所谓嘅 lay off 啊、裁员啊，去进行减 cost 嘅时候咧，你要谂真啲，究竟你系减紧资产？定係你真係減緊 cost 呢？你呢一時如果捱到過去，你係減咗，但你以為係減咗 cost， 原來你係減咗個資產嘅時候呢，當個市一復甦，你後悔莫及。所以呢，調返轉，你應該諗下而家點樣增加你嘅資產。 香港電台第一台，和你等待戰勝疫情時，最後勝利。 一世人只可以經歷一次18歲，当年的我就即刻申请公屋考车牌，唯一一样好后悔没做到 就是我没登记做选民啊。 不想人生有遗憾，快点登记做选民啊。年满18岁又通常在香港居住的永久性居民， 在5月2日或之前以邮递、传真或者网上大家登记表格就可以了。 如有查询可以致电选举事务处。 时间嚟到晚上嘅7:19啦，继续有自由风节目，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黎恩豪喺度啊，黎恩豪 系陆宇光同埋。 嗱，寻日咧就政府咧就宣布咗一个1375亿元系撑企业保就业嘅一啲措施，咁当中咧亦都有唔同嘅部分啦，包括最大额嘅部分咧就系800亿元嘅保就业嘅计划啊，咁就系话咧向一啲嘅雇主去提供咧50%嘅一个工资补贴，咁上限咧就18000元嘅一半啦吓。咁另外咧亦都有200亿咧去到支援咧系唔同嘅项目啊。咁上次第一轮嘅抗疫基金咧未包括嘅一啲行业啦，咁包括系补习社啊，或者保姆车啊，或者一啲注册嘅教练啊等等。今次都有去到支援翻，咁至於一啲譬如話政府喺公共衛生底下嘅新規例，去到禁止嘅一啲場所，包括係遊戲機中心啊、美容院啊、麻雀館等等咧， 都會有資助嚇。咁而一啲之前已經有所限制嘅，譬如係食肆等等咧，都有資助。咁另外咧都有其他嘅一啲唔同嘅措施噶。咁包括係要求咧港鐵去到咧係提供八折嘅優惠啦嚇。咁同埋咧就係可以俾一啲嘅納税人咧去到延期交税等等眾多嘅啲措施。不如黎欣浩都總評一下點樣睇尋日咁多嘅措施啊？ 我想总评就针对两点啦，第一就是对于即系就业嘅问题，其实政府做嘅方法咧系杯水车薪嘅。外国你比较翻喺同国家而家面对疫情，佢去直接为即系打工仔女进行工资补贴嘅，即系个比例咧都系超过五成，你甚至去到八成添啊。咁但香港政府而家嘅做法系将嗰个即系对即系雇员嗰个嘅收入嘅补贴咧。其實係針對只係俾咗呢個僱主由僱主去分配，咁其實呢個做法喺邏輯上面好奇怪嘅，就俾人睇到就係話政府仍然都係以支持商界同企業為優先，而唔係直接咧就讓到啲政策讓到打工仔女實惠。而第二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好明顯而家呢個情況咧係冇辦法照顧到已經失業嘅人士。啊，尋日林鄭月娥就話佢會放寬綜援啦。即係如果喺呢段期間失業而要申請綜援嘅人咧，佢個資產嗰個嘅限額可以雙倍計。咁但係大家如果知道現在申請綜援嗰個嘅資產限額咧，如果係一家三口嘅話，其實佢嘅資產係唔需要唔可以超過66,000元。即係話如果雙倍咧，即係個資產限額就唔可以超過132,000元。大家諗下，如果現在係因為呢個疫情之下佢一個即係打工仔失業嘅話，其實佢本身嘅資產點會無端端？即係跌翻得翻，即係唔超過132,000元咧。咁呢個其實做法係令到好多已經失業，係好即係已經處於好艱難情況嘅市民咧，係冇辦法受惠。咁我諗呢個情況同我哋上個星期或者呢幾個星期有好多唔同嘅勞工團體、好多唔同嘅政黨提出應該直接做失業援助金呢個方案，政府唔考慮咧，其實係好失望嘅，亦都睇唔到政府有咩嘅財政困難而去做呢件事。 刚才你讲到两点嘅评论咧，包括今次对于工资补贴点解系五成，点解唔多啲？好似参考一啲外国嘅例子咁，可能去到八成咧。咁其实政府寻日嘅讲法就话，喺记者会嘅讲法啦，咁就话都要考虑翻个公共财政嘅承担啊。因为而家咧五成嗰个嘅工资补贴已经讲800亿啦吓，如果你去到八成嘅咧。我都計一計咧，可能都去到千二億多啲添啊！咁變咗咧，而家嗰個嘅赤字咧已經去到2000多億啦。咁所以咧，又要再加到落去咧，好可能咧就過3000億個赤字噶啦。咁亦都係見到嗰、那個對於本地生產總值嗰個嘅比例咧，又會再高啲啦。咁其實會唔會話真係對於政府嚟講嗰個財政負擔係又會加重咗咧？ 嗱，我哋嘅政府好中意使錢嘅，睇翻過去幾年嘅往績，即係要做明日大嶼可以俾10,000億嚇，我哋去支持，即係政府要去即係為香港嘅警隊添置裝備同埋編制，可以亦都可以讓即係過億嘅計算。咁但係我哋睇翻實際嘅情況啦，如果即係我哋唔係用一個即係我哋係仍然係希望係補貼到即係僱員八成嘅收入，咁喺呢個情況其實最需要嘅係咩僱員咧？就係放無薪假嘅僱員啊嘛。啊，咁其實如果我哋純粹即係政府首先願意啊，係先支持一啲放緊無薪假嘅僱員，佢哋正常收入嘅80% 嘅話咧，即係80%嘅收入嘅話咧，其實如果我哋估算翻上限，即係用翻現在嗰個入息中位數去計嘅話，其實都只係需要用即係160億嘅開支。咁其實呢個係可以好快同埋好有效率去做到嘅。咁我睇唔到政府有咩理由咧，係即係唔直接去支持呢啲放緊無薪假嘅僱員同埋失業人士，而係仍然用間接嘅方法咧，係先去補貼啲企業。 嗯，好啦，又講講另一個嘅焦點啦，就在於港鐵嘅票價啦。因為尋日所公布嘅一啲抗疫措施入面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要求港鐵個車費咧就係7月開始就下調兩成，為期咧係6個月噶。咁而其中咧就一半損失就由政府負擔，另一半損失咧就由港鐵去到承擔。咁預計咧就會大約有500萬嘅乘客人次咧去到受惠噶。咁而港鐵咧亦都係喺尋晚亦都宣布咗。除了八达通可以享受到这个票价优惠之外，全月通和都会票都可以是各减100元的，预计的损失收入就是16亿的。究竟怎样看这个政策呢？不如我们都找委员一起跟你们一起谈一下先。电话旁边就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来自民建联的陈恒斌。陈恒斌 陈生 你好，大家好。 你好，点样睇今次呢个港铁优惠嘅政策呢？ 港铁呢个优惠呢，我哋系欢迎嘅，因为事实上港铁嘅车费呢，过去嗰十年呢加咗成三成嘅。咁车费嗰个昂贵嘅情况呢，其实一直都系为人诟病嘅。咁所以呢，我哋都希望佢可以系有啲减价。咁今次呢，佢呢个减幅呢就系即系系半年啦，就唔系真系减价嚟嘅，其实一个优惠嚟嘅啫。咁对于有两成嘅车费折扣呢，我哋都觉得即系可以帮市民摊荷包啦。咁就即系都欢迎。咁但系我哋都觉得长远都系需要有一个实质嘅减价先系可以即系真系缓解到市民嗰个车费嘅票价嘅压力嘅。 系，咁但系而家即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可能有啲公司都系在家工作啦，可能都少咗啲市民出门啦，担心疫情啦。咁其实真正受惠到嘅，可能即系有几多咧？你又估会唔会即系比而家即系可能预计嘅500万人次，可能系实际比较少啲咧？ 但系因为港铁咧喺正常嘅情况之下咧，佢每日嘅人次系500万嘅，咁呢段时间咧大概300万人次到。咁就即係都少咗200万人次搭嘅。預計呢佢呢個計劃呢就係、可能都要去到3-7月度先推出。咁到其時估計嗰個疫情呢可能都會即係受到控制啦。咁陸陸續續就應該會多咗市民可以受惠嘅。咁就我哋都希望即係多啲人可以受惠啦。咁所以喺呢件事上面呢，就我哋觉得其实港铁佢係即係俾其中嘅 10% 啦，咁佢亦都即係包底。咁其实我哋都唔希望话即係嗰一半呢係由政府去帮手去俾嘅，因为本身港铁呢同市民嗰个关系随住佢过去嗰十年係咁加价呢，都係我哋觉得个关系都係差啲嘅。咁甚至而家疫情呢，与民同即系共度时间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改善佢形象嘅策略啦。咁但系佢都依然系俾10%，咁我觉得就即系有少少失望啦吓。 黎恩豪同你倾两句。 系啊，陈文斌啊，我谂咧即系其实除咗港铁之外，其实市民都会关心就系、是、点解即系香港政府现在呢个政策就系惠及喺港铁，咁其实对于其他公共交通服务。其实我真系减价空间咧，咁第二就现在呢个政策咧，话由今年7月1日先开始啦。咁其实系咪有啲咩嘅行政嘅考虑而唔能够即系尽快？其实可能系喺5月已经可以去实施咧。 嗱，第一样嘢咧就系即系其他公共交通都系重要嘅，因为市民除咗搭港铁啦，都仲会搭巴士出行啊，或者小巴啊等等啦。咁喺今次呢个咁嘅措施当中咧，就佢又有听咗我哋意见咧，就係将嗰个交通补助计划咧，就嗰个门槛由原先嘅400蚊咧，就降低到200蚊。咁就会变成咧，就市民咧，如果係按照嗰个交通嘅开支咧，以前400蚊先有得减30%嘅票价啦，咁就而家可以去到200蚊已经可以减咗30%嘅票价。咁就呢、這个即係嗰个回赠呢就变成係即係多咗市民可以受惠同埋受惠得更多嘅。咁希望喺呢一方面都可以即係帮补下啦。 OK。 咁对于即係其他嘅交通呢，就港铁有补助而其他交通冇补助呢，似乎都係有少少唔公平。 OK。嗱，陈恒斌会唔会可以7:30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两句呢？ 可以，冇问题。 好，我哋嘅电话是18723111 18723111，就寻日呢就係推出呢个嘅港铁减价两成嘅呢个嘅政策。大家有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转头返嚟呢继续同大家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73宗。新增患者中10人有外游记录，包括2名留学生。本地个案方面，一名大约40日大确诊男婴的爸爸亦确诊，亦有一名患者未知感染源头。对于确诊数字今日回落，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光话，单日数字不能代表整个趋势，有部分个案未能追踪感染源头，相信仍有隐形传播者。他又话，因为公众卫生原因戴口罩，不受禁蒙面法影响，但不希望有人群聚集的情况。另外，醫管局表示，再多29人出院，至今共有293人出院，確診者中有14人危殆，8個人嚴重。教育局表示，調撥現有資源用以舒緩提供全面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因停課而減少收入的財政困難。應記學校協會轄下學校、國際學校、私立獨立學校和其他私立中學、日校和私立小學，每間學校將獲80,000元的一筆過舒緩資助，預計可以惠及大約160間學校，涉及額外開支大約1,300萬。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早前表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未有涵蓋私立中小學，他收到不少求助個案，指出有學生因為停課而陸續退學，學費收入大減，面臨倒閉，建議提供一筆過支援津貼。教育局其後回應說，在籌劃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教育部分的措施時，已經同步決定調撥現有資源資助私立學校，並已向有關學校發信通知資助詳情。旅發局表示，面對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包括總幹事、副總幹事和總經理職級在內的管理層，將會主動放棄今年6月發放的上年度浮薪，相等於基本年薪的8%至10%，今個年度亦會動薪。旅發局又說，正積極籌備旅遊業復甦計劃，等待疫情減退後會同業界合作推廣，期望能夠盡快重振本港旅遊業。高等法院早前裁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危害公眾安全為由，以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違反基本法。另外，禁蒙面法部分規例過度限制基本權利，政府不服上訴。上訴庭今日頒下書面判詞，裁定政府上訴部分得席。上訴庭說，在危害公安的情況時訂立緊急情況規例，符合基本法規定，在未經批准集結引用禁蒙面法合憲，但如果是合法的公眾集會引用有關條文，即是警方在公眾地方要求除去蒙面物品，就屬違憲。民主派表明會上訴至終審法院。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說，裁決反映法庭不理解現實情況，亦對行政機關過分信任。本港地區今晚同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氣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日風勢漸轉清勁，展望星期六稍後有幾陣驟雨，下星期初早上顯著轉涼，天晴乾燥。而家嘅氣温21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中快線仍然係封閉，咁一帶交通咧比較擠塞嘅，車龍排到去呈祥道近松屋村。反方向咧去荃灣嘅交通都係繁忙，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車龍排到虎山道橋底。咁就喺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嘅中快線有意外，龍尾去到呈祥道近松屋村。反方向咧車龍就排到近虎山道橋底。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排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在嘉華國際中心，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浸會橋面，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彩虹的金瓶，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去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 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是繁忙的，不过较早前长青隧道去屯門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荃湾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近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现在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大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哋大家用家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 居。港大袁国勇教授， 市民真系要做好手卫生，正确咁戴好个口罩，尽量将个社交距离拉开。我哋如果做好咗咧，咁对香港嘅影响咧，又唔系社区，我哋嘅社会影响应该咧就系最少。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尋日就推出咧就係港鐵車費減兩成嘅呢個政策啊，咁將會咧係7月1號開始咧實施，為期6個月噶，咁預料咧會有係500萬嘅乘客人次可以受惠。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我哋有今晚嘅評論員黎恩浩啦，嚇 ，hello。 系 ，hello。 仲有咧，我哋头先访问紧嘅嘉宾咧，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亦都系嚟自民建联嘅陈恒斌啊。陈恒斌， 系你好。 系，首先再请教你咧，就系嗱，今次你头先都讲到话咧，今次嗰个车费优惠咧系俾港铁吓，就未有俾呢个嘅其他嘅交通工具。唔单止系唔公平，其实睇翻咧，因为今次港铁嘅减费之中咧，有一半咧系由政府承担，即系用公帑去承担嘅。你会唔会都担心，其实即系点解政府公帑嘅承担净系摆喺港铁身上咧？这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今次嗰个嘅减费嘅呢个嘅政策，会唔会影响日后港铁嘅票价调整咧？吓、啊，今年咧就系、是、冻结咗个加价啦，吓、啊、会之后先至再加翻啦。但系而家仲减埋添嘅，会唔会话嚟紧都可能会递进翻去再加埋个票价喺度啊？ 嗱，首先答最后嗰样嘢啦，就系即系港铁之后会唔会因为呢次嘅即系特别嘅措施而会加价咧？咁就估计唔会嘅，因为加价咧都系按照学家学监机制去做嘅，咁就唔会话因为今次呢个措施又会对佢有啲咩影响，因为今年唔加系因为睇嗰组数据嘅问题啫。对于今次系资助港铁咧，我估系即系当然政府未讲啦，但系我估系因为政府系有攞咗佢嘅股息嘅，因为港铁咧每年都派紧几亿股息俾政府啦，咁呢个股息咧就一路都有社会有声音咧，就希望佢攞翻出嚟补贴翻个票价嘅，咁所以佢喺呢一次里面咧就系、是、有一个咁嘅措施啦，就系、是、可以即系帮补下。票价，咁本身呢件事咧，我哋觉得都唔系即系话一件坏事嚟嘅，本身受益嘅都系市民啊嘛。咁而港铁佢相对于以前啦，以前咧每年都系嘅优惠咧，大概都系 2亿到啦。咁今次佢要俾8亿啊，咁出嚟8亿9亿出嚟咧，对于港铁嚟讲都算一个大手笔嘅。不过如果系整体成个优惠由佢去负担咧，呢个我相信就会比较即系喺公关上面会好啲啦。咁、但系始终佢做呢、這个措施都系市民受益，咁所以我哋欢迎。 OK， 阿黎恩浩再同你倾多两句。 系啊，我谂即系都系就住头先嗰个即系关于嗰、那个即系政府承担部分嗰个嘅即系损失嗰部分咧。其实即系都担唔担心就系话之后，其实我谂我哋现在都未知道紧嗰、那个即系疫情嘅发展，或同埋即系对翻我哋个经济嗰个影响。咁虽然现在即系现在港铁而家呢一个嘅安排去到下年嘅1月1号啦，咁但系如果之后变成咗一个即系恒常化嘅做法，而政府亦都惯常用呢个方法处理呢个问题咧，其实系咪都会影响到即系嗰个即系公共财政嘅个问题嗰个负担咧？ 嗱，其实呢个如果系一个惯常做法咧，即系政府去补贴翻个车价咧，呢、這个就暂时未见到会系一个趋向一个正常化嘅做法嚟嘅。咁就過去呢都有聲音就係話，如果補貼呢應該唔係淨係補貼港鐵，應該將佢股息呢就補貼所有交通工具，咁樣先嚟得公平。咁後嚟呢就出咗我之前講嗰個交通交通資助計劃啦，就係400蚊以上有30%嘅回贈嗰個計劃，就係當初個概念就係話由股息嗰度出嚟嘅。咁就今次係一個額外回贈，相信係只係同疫情有關嘅。咁若果日後會有一個持續嘅措施咧，我相信嗰個要社會再討論。 OK， 好啊，多謝曬陳恆斌，多謝你。 多謝你， 陳恆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亦都係嚟自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黎恩浩點睇啊？呢個政策係個電話可能都連接都一般嚇。唔紧要，我哋咧都转一转，唞一唞啦，转一转题目啦。咁转头翻嚟咧，会讲讲头先都讲啦吓，今次嘅抗疫嘅措施咧，系总共开支咧系1375万噶，咁都令75亿啊吓，1375亿噶，咁都令到咧系今个年度嘅财政赤字嘅估算咧，就会增加至到咧2766亿，咁系个财赤占咗本地生产总值嘅9.5%噶，咁呢个比例系咪真系可以接受咧？会唔会令人担心咧吓？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新冠肺炎确诊嘅数字咧，继续系上升紧噶，唔少人咧亦都担心啦，公营医疗系统咧嗰个压力啊，其实距离成个医疗系统嘅崩溃啊爆啊几远？医管局临床传染病治疗专责小组主席曾德贤医生， 而家当然未到啦，咁我亦都唔希望呢样嘢发生啦。咁如果到一个地步，我哋真系成个医疗系统都好大压力嘅话咧，除咗话一啲隔离设施，咁翻屋企就系唯一嘅选择。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法医研究所经常听人讲黑暗过后会出现曙光，究竟是自欺欺人的说话，还是是大自然的定律呢？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二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而家由郑瑞文同大家睇天气，我哋一齐跳出香港先啦。 咦，瑞文呢句并唔系你嘅金句嚟嘅咩？ 系呀，我仲要迈向国际添啊！ 醒目，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团队，同我哋倾下佢哋点样跳出香港，进一步同国际合作。 而我大气候瑞文解码就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点解蜡笔食得落肚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7:44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黎恩豪喺度啊，黎恩豪。 系，大家好。 系嗱，讲开呢个今次嘅抗疫措施咧，系总共1375亿嘅开支噶。咁咧就头先都讲啦，就令到个赤字预算咧系去到2700几亿啦吓，占咗本地生产总值嘅9.5%，亦都咧系蚕食住个财政储备，令到个财政储备咧就由11000亿元咧减少到介乎咧8000至9000亿元。咁啊，寻日咧喺记者会上面咧，其实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讲到话啊，其实咧呢个嘅储备嚟到8000至9000亿咧， 都仲讲紧咧就系14至15个月嘅政府开支嘅，咁所以咧认为咧而家政府个开支仍然系稳健吓，公共财政仍然稳健。咁但系即系如果咁样疫情继续发展落去啊，唔知会唔会有其他嘅继续嘅抗疫措施啦？咁都担唔担心真系香港嘅公共财政个库房可能真系越派越少咧吓？李恩豪。 我想即是这个不是一个要现在要去担心的理由来的，因为我们现在而家去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就是说这个疫情其实对社会对经济对民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就我们虽然可能相比其他地区或者其他国家的情况好少少，就是个控制疫情的情况，但实际上即是现在这个这么即是萧条的情况呢，政府是更加要大刀阔斧去做的。如果不是政府过去即是万亿的财政储备同埋是好多不同的即是基金，亦都是其实都是有一个未雨绸缪的做法。咁喺現在呢個情況，其實除咗政府喺開支上面可能係會加大咗個開支之外，都可以有其他政策嘅措施咧，係唔會直接影響到即係政府嘅公共財政而去做到。咁我哋頭先即係除咗討論喺交通嘅補貼之外，其實有好多譬如租金上面嘅安排，政府係咪可以即係去同呢個即係租主或者係同呢個業主去用某啲嘅措施係可以緩和到即係而家個經濟情況咧？呢啲都係可以探討嘅，所以亦都唔係純粹去講緊政府嘅財政開支嘅部分。 系嗱，睇翻今次嘅一啲抗疫嘅措施啦，咁其实总开支咧系讲紧财赤咧就讲紧本地生产总值嘅9.5%啦。咁其实对比翻其他地区国家地区嘅一啲情况咧，譬如澳洲嘅抗疫措施咧就16.4%吓，即系讲紧生产总值嘅16.4%。新加坡咧就7.9%，美国咧就9%，英国咧就系4%，咁同埋加拿大咧就5.2%。咁睇嚟咧系香港呢个嘅9.5%呢个嘅水平咧，系都比较介乎喺一偏高一啲，即系或者中间一啲啦咁样。咁系咪仲有空间可以再去推出更加多嘅措施派落去咧？ 嗱，其实即系一方面就睇政府有几多嘅空间系去摆佢嗰个嘅财政，即系财政嘅支出落去啦，但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究竟呢啲嘅支出係咪用得其所？嗱，我哋睇翻，就算現在我哋去講，即係政府係保就業嘅措施，係去補貼僱員，甚至係去即係放寬咗呢個失業人士去申領綜援嘅安排。其實最後佢哋得到呢一啲嘅，即係呢啲嘅即係補貼之後，其實佢哋個開支會去咗邊咧？其實最終可能最大部分就係去咗租金或者係去咗供樓嘅部分。咁如果即係政府係再更加進步嘅，唔係純粹係直接嘅補貼之外，再跳一步，點樣可以喺即係市民日常開支上面去做嗰啲嘅緩和咧？其實係可以考慮嘅。譬如我哋今日睇即係唔同嘅新聞報道，有一啲有啲嘅。即係學者或者有啲商界嘅朋友，其實都建議緊啊，會唔會政府應該喺呢個時候去鼓勵翻即係租客同埋業主去重新去訂立啲租約，係去減輕即係無論係租客即係住緊嘅即係市民，亦或係一啲商店佢哋嗰個嘅即係租金嘅負擔，咁呢啲都可以考慮嘅方向嚟嘅。咁點解即係政府係咪應該可以諗多步，即係全方位嘅係讓到市民係可以係得到一啲即係經濟上嘅舒緩咧。 嗯，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都歡迎大家咧係打電話上嚟咧參與討論嘅。電話旁邊就請嚟一位經濟學者一齊傾下啦。電話旁邊有中文大學嘅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良，莊太良教授。 系，大家好， 你好。今次咧系政府嘅抗疫措施，连同咧就系上一次嘅第一轮嘅抗疫基金啦，以及系财政预算案嘅措施，加埋咧已经去到2875亿啦。咁亦都令到香港嘅财政赤字咧就去到2766亿，占咗生产总值咧9.5%吓。咁呢个水平头先都同其他地区比较过啦。阿教授，你又点睇咧？ 嗱，咁我哋就唔系应该同其他地區比較，因為我哋要睇個背景嘅，其他地區咧，佢哋好多國家都係冇呢個即係盈餘嘅，每年同埋有即係赤字同埋發債嘅。咁香港家底豐厚喎，即係我哋有儲備，咁所以我哋就唔應該即係將我哋嗰個水平咧就同其他地方比。咁我哋而家個赤字咧，即係你成2000几亿係多嘅，因為政府嘅一年都係6000几亿度，即係政府嗰個 size 啊。咁我哋嗰個 GDP 係28000亿，即係基本上。达到10%到嘅， 咁但係總之我哋個儲備喺度啊，其他地方冇，咁我哋要睇呢樣嘢咯嚇。 嗯，咁講開儲備咧，咁其實而家即係做埋呢啲嘅抗疫措施之後，個儲備咧就將會由11,000億咧就減少咗到8,000至9,000億。財政司司長就講到話係14至15個月嘅政府開支啊嚇，咁你又覺得呢個水平係咪健康呢？ 咁你要睇翻咧，亦都係全世界冇一個國家係有咁多儲備啦嚇，咁所以我哋就冇一個國際標準啦，其他地方大部分都係赤字啦。咁如果你話15個月嚇，甚至其實足夠嘅，咁我就對去到9個月，我都覺得係即係足夠嘅，所以應該係有空間嘅，因為我哋而家成10,000多億啦。咁唔好忘記咧，我哋仲有。即係除咗政府即係嗰個財政儲備之外，仲有外匯儲備喎，就外匯儲備我覺得更加多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我哋家底係豐厚嘅，但係當然都唔好即係亂咁用。而且咧，而家其實個問題就唔係話個政策個力度啊，即係其他地方相對地可能我哋咁大力度，但係你個速度快啊嘛，即係可能今個月就已經發到錢啦。咁一直就係等於做緊咩？就等於即係救火啊！咁救火咧，你就冇理由即係啲水咧冇理由兩個月之後先俾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就而家個速度反而係重要嗰個力度啊。 嗯，阿黎欣浩同你傾下。 係啊，鐘教授，其實就住呢個即係速度嘅問題咧，政府過去成日都會推到話，即係個行政嘅成本或者行政嘅程序問題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香港而家嗰個嘅即係財政體系同埋金融體系，其實政府去直接去同銀行商討而去發放，譬如我哋之前所講嘅10,000蚊嘅補貼，其實係咪可行嘅咧？ 我覺得係即係絕對可行嘅，即係除咗銀行之外，咁政府其實你而家。可能要等你會開啦，但你可唔可以開特別會議咧？或者你喺開會之前，你可唔可以做一啲即係前期嘅準備先咧？譬如引定嗰啲誒申請表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有個時間限制，即係有啲問題你可以用即係嗰個錢去解決啦。但係啲問題你一定要急噶嘛嚇，即係而家正正係就係我哋要解決救火嘅問題。咁你如果你係慢嘅話，其實你到6月先俾咧。可能好多需要嘅已經去咗執咗粒噶咯嚇，咁如果捱到6月嘅到時，即係嗰啲公司都比較健康啲啦，咁同埋即係可能到時嗰個市況會比較好啲，咁未必有咁嘅需要，咁所以我覺得就而家最緊要就係都係要快咯嚇。 嗯， 系我即系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即系有啲即系坊间其实都提过，政府而家嘅做法系即系救市又救人，但系如果睇翻其他国家系救人先噶嘛，即系你直接系即系薪水上面嘅补贴。其实如果系政府真系要做一个就住即系失业嘅援助金，同埋系一个直接工资嘅补贴，其实你自己嘅评估对于香港嘅财政嘅影响实际系有几大咧？ 我谂个财政影响就即系如果你有每年咁样计嘅系大噶。但係我哋由於我哋有儲備，我哋有個 reserve 喺度之後，咁所以我哋又未必可以同其他國家或者咁樣即係同佢比嘅。咁我覺得就即係整體嚟講，就一定要即係俾到錢，直接俾到即係嗰啲失業人士咧，或者係僱員。咁而家係透過僱主俾咧，係有啲問題嘅。第一，即係如果佢俾咗僱主啊，僱主到時執一粒咁點算咧嚇？即係連公司都冇埋點算就咧。第二就係咧。即係你會唔會話僱主可能攞錢佢先唔出糧，可能先交咗或者先還咗其他錢先？咁會唔會其實你可以將啲錢嚇，即係譬如你分兩部分，一部分即係僱主要俾咗9,000蚊，僱主自己俾咗先咯。咁你僱員就攞埋嗰份糧單咧，就去譬如社會福利處嗰度攞埋另外9,000蚊。咁啲錢咧擺喺政府嗰度，咁就你憑住糧單咧就出翻糧，咁就唔好經僱主手下，由政府直接俾啦，咁會比較即係安全啲噶。 嗯，昨日咧都有记者都问到咧，究竟点解喺呢个工资补贴嘅计划之中咧，系补贴雇员嘅工资嘅50%咧？咁点解唔好似外国咁样，即系去到80%咧咁样？咁其实政府个讲法都系话咧，要再去考虑翻咧公共财政个承担啊。以你所睇，其实50%同80%对于政府个负担系咪争好远？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全港市民都係即係政府出糧嘅，嗰個財政負擔係相當之重嘅。咁同埋我都覺得係即係大家即係都要共同即係分擔啦嚇。咁當然有啲行業我覺得都可以著量啲，政府俾多啲嘅。譬如你如果你係勒令去結業嗰啲咧，或者勒令去唔停開，政府可以俾多啲嘅。但係其他有啲行業佢未必一定係蝕錢噶嘛，有啲行業可能仲係即係好健康嘅。咁我所以覺得可以係分開嘅。咁但係而家就算都唔係。50%，因為你大部分可能好多人係3-4萬蚊嗰啲，你其實俾咗好少嘅，即係相對地個百分比係相對少嘅。咁但係即係你話俾80%，我相信政府財政負擔冇一個政府可以負擔即係半年嘅全個經濟人口嘅80%個工資嘅。 系，其实你头先讲到话，即系有啲行业或者即系企业可能唔受影响啦，唔受疫情影响啦。咁但系即系寻日政府嘅讲法就系话，有啲大企业都会受到影响噶嘛，吓，即系唔应该以大势嚟到衡量呢个补贴嘅门槛。 另一方面咧就係、是要快嘛，要簡單嘛。咁如果你又要審查佢究竟營運佢係咪真係經營困難啊，咁可能又會慢咗噶咯。你又覺得點樣平衡呢？ 哦，其實可以嘅，因為你咁啊當個福利咯，即係無論你賺錢又好，即係大公司又小公司又好，如果你有一個福利嚇去救濟市民嘅，我覺得可以俾嘅。咁問題而家佢都係用申請嘅模式，譬如話匯豐同埋馬會，佢已經決定係唔申請啊嘛。咁啊大公司如果你有盈利啊，覺得你可以自動即係退出嘅。但係如果呢個唔退出嘅話，都係要俾嘅，因為呢個係福利嚟嘅。 嗯 ，OK， 去到關於發債啦，尋日都有傳媒問到發債，咁財政司司長話咧就係、是、嗱，以往發債咧都有清晰嘅目標噶，咁而家咧財政穩健之下，去到發債咧，驚市場覺得咧係啊會唔會財政紀律咧係從此鬆懈啊？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啊？ 嗱，其實發債或者用自己嘅錢，其實都睇成本啫。如果你自己嘅錢，你擺銀行收五厘嘅。你發債係即係俾兩釐嘅，都發債抵啲噶嘛。咁所以睇翻即係各自嗰個成本。咁當然即係發債一個紀律嚟嘅，即係如果你係全部發，咁你發開嘅話咧，就以後都會繼續發嘅。咁其他地方就係因為咁樣咧，就每年都要發債。但我相信咧，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咧，應該政府係適量發債嘅。咁而且而家我哋其實唔係冇發債，我哋有 I bond 啦，我哋有銀色債券啫。不過嗰啲就唔係用嚟集資。咁你可以加大嗰個 I bond 同銀色債券嘅一個即係額度啦。再加上而家趁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嗰個國際評級啊嚇，即係專業評級比較好啲，可以再發適量嘅。咁但係唔需要發好多嘅，我覺得係加多少少啦。主要嗰部分都係自己俾嚇，咁就會比較健康啲啊。 OK， 好啊，多谢晒庄太亮，多谢你， 多谢你， 庄太亮咧就系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嘅副教授嚟噶，电话1872311，电听众咧有林先生喺度啊，林先生， 你好， 你好，请讲。 冇啊，我三月头咧俾个老细炒咗鱿鱼，因为佢冇嘢做，到依家都未谂到嘢做，咁远水不能靠近火咧，根本。帮唔个基金帮唔到啲啱啱失业嗰啲咯， 系 咁其实 你有冇办法申请到嗰、那个即系林郑月娥所讲放宽咗嘅综援啊？ 但系又冇咁快批咯，就算系佢。 你会唔会期望有咗工资补贴可以嘅旧雇主可以请翻你啊？ 佢呢啲中企業咧，唔稀罕啲錢嘅，我諗又好多，因為連一半都慳翻嘛。 咁介意講下咩行業啊？你係 我做我老細啊，做地基嘅。 嚇、啊，即係建築工人係咪？ 做吊船嘅，做吊船嘅。 吊船， 但係佢咧係臨急臨忙咧，係揾咗幾個本系做冷货嗰啲扶手拦河嗰啲咯，跟住一赶完起货啊，之前啊懒懒闲咯，临急临忙，跟住做赶咗几个月，跟住又讲就炒咗我啦。 明白，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多谢 林先生嘅电话吓，咁就阿黎恩豪话都听到林生个案啦吓，做啲可能建筑相关嘅行业啦吓，三月嘅时候就开始失业啦。咁你係會唔會都覺得其實政府今次係咪應該再考慮下失業援助呢個嘅方法呢？ 我諗需要考慮啦，先得下裝或者之前唔同嘅都講過，就係、是、現在係對唔係對症，但唔係對準實際嘅問題，就是、已經有好多嘅市民可能係因為疫情失業。咁政府現在嘅做法，其實你叫人去攞綜援，即、就、係、是、完全喺速度上同埋喺個嘅。即係規範上面其實都好難令人哋可以即係得到依一個援助。咁冇失業援助金嘅話咧，其實你變相咧就係、是、你做幾多係照顧現在僱員咧，都解決唔到即係而家社會嘅現況。咁依個係政府應該要即刻考慮去做。 係，咁其實林鄭月娥特首尋日都喺宣布政策嘅時候呼籲啦，呼籲呢一刻咧就僱主就唔好再炒人啦嚇。咁你覺得會唔會有幫助呢？ 我諗政府冇乜威信係叫人唔好炒人嘅，即係與其即係林鄭月娥要同成個官員去減薪一成，不如真係做啲具體切實嘅嘢，就係、是、去成立呢個失業援助金，係去支持香港嘅市民。 係好啊，咁啊，多謝曬黎恩浩啊，同我哋今晚咧就評論咗唔同嘅一啲政策啦。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風時間咧，亦都係嚟到呢度啦。咁聽日同一時間咧，就係下晝5點到8點，繼續會有自由風嘅時間咧，同大家傾下唔同嘅新聞話題噶。拜拜。